万家衣裳，荷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哇哇哇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也在吹响。 也在吹响。